意大利巴尔马米日报最近刊载了不久前到访朝鲜的意大利逐地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团长马尔西雷蒂·安德烈写的文章《平壤的逐地思想塔》。